刚刚心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。谁说幻灭使人成长？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？过去是我太傻，爱你爱太狂，失控方向。 坎坷不必走，

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怀旧不需要

风光，你的天空中风光。 Thank you.